送你一个红军，开支个下了山，秋风一个细雨，开支个缠绵绵，山上一个野鹿，声声哀嚎，树树里个梧桐，叶呀叶落弯，问一声情人，红军啊，几十里个人马，该吃个再回山。 送你个红军，盖这个大那山，山上立个包谷，盖这个金灿灿，包谷种子，盖这个红军装，包谷棒棒，咱们穷人般。紧拉着红军手，红军啊，撒下的种子，盖这个红了天。 我送你一个红军，盖这个过了坡，红颜里个阵阵，盖这个空中国。愿你个能够少数心，红颜你个飞到天涯海角，千言万语祝福红军啊，绍兴你个多吧，该吃个革命说。 送你个红军，盖这个五斗江，江山里个船儿，盖这个穿梭忙，千军万马，盖这个江畔站，十万百姓泪汪汪。 是个大高台，台高里个十丈，白玉柱，雕龙里个画凤，放呀放光彩，朝夜盼来晚夜想，红军啊，这台里个名叫。该吃个望红台，这台里个名叫